呢一次同大家讲个故事叫做鬼话。暑假到咗啦，炎热嘅天气覆盖咗整个下午，但系我坚持同我同学一齐去旅游。我哋今次嘅旅游嘅目的地就去桂林啦。到咗桂林之后，见到街边有一个人卖画嘅，见到佢画啲画活灵活现，于是我就决定买低一幅画住桂林风水嘅画，想挂屋企里边。但系冇谂到，竟然系如此之平嘅。于是我临时决定买多几幅，翻去送俾啲亲朋好友当做手信。买好之后，我就好似当宝贝一样放得好好。一个下午过咗去啦，我始终有啲不祥嘅预感，总系觉得背包里边总系喐来喐去嘅。拉开背包，但系乜嘢都冇喐过嘅。呢阵时我觉得可能系天气热嘅问题。人都有啲懵啦。翻到屋企，我最先把我啲画挂咗起身，总觉得屋企里边就多咗一道风景线啦。睇起身屋企里边嘅阳光就好似多咗好多咁。过咗几日，我就开始将啲手信送俾我啲亲朋好友啦。大家见到啲画之后，都觉得非常之好。但系冇过咗几日，佢哋都嚟我屋企同我讲，自从攞咗啲画翻屋企，每日晚上都有啲脚步声喺度响紧，我嘅心跳比啲马达仲要快。第一日我觉得系冇乜嘢噶，但系几日都系咁，我都非常之无奈啦。我之前仲系唔知道呢系咩回事，但系之前你未俾挖我之前系冇啲事噶，所以我依家就嚟揾你。其实我自己几日都系咁噶，我觉得事有蹊跷，而且自己又非常之胆小。于是就同我啲亲朋好友一起去找导师啦。导师听到咁，突然面色大变，跟我哋讲：你哋遇到嘅可能系只女鬼，而且系只冤死鬼。你哋买画嘅时候，佢可能偷偷咁就藏入咗画里边。你哋冇事就代表你哋幸运啫。咁我哋点算啊？你哋翻去用木斗线将每幅画都弹满。到咗午夜嗰时，你哋将啲画同啲符一齐咁烧咗，然后烧啲纸钱，让佢早日投胎啦。你哋做完啲嘢就嚟同我讲啦。然后大家都按照老师嘅方法去做啦。但系有一个人系例外嘅，一个人就我朋友阿祥啦。佢出咗名大头虾嘅，佢只系弹咗麦斗线，冇贴到符就把啲画烧咗啦。嗰只系只厉鬼。所以他又信了阿祥的身。过了没多久，大家都去到导师那里，只有阿祥没到，导师就知道出事了，即刻就赶到阿祥家里面。但是赶到的时候，阿祥家已经是乱七八糟了。导师为了保住阿祥的命，于是他即刻拿出乾坤镜，就将鬼照了出来，确保阿祥安全之后，然后就动手了。女鬼见到这样，就试图想走了。但是大家用了导师给的麦兜线将只鬼拉住了，导师拿出了一套木剑，一剑就插死了女鬼了。听到女鬼惨叫的声，我头皮都发麻了。我还听到女鬼讲了的话，我一个怨死之人，你们现在还在对付我，我不甘心啊。导师烧到一些纸钱，然后摇摇头地说，愿你早日投胎，不要再祸害人了。从此之后，我们午夜都没听到脚步声了。